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丰盛的恩典，也谢谢你的同在。主啊，我们再一次的邀请你，邀请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自由的主啊，真的是带领我们，主啊，真的是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中，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遇见这位主，去遇见这位荣美的救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管是我们敬拜的时候也好，还是我们查经，还是祷告的时候，我们心中所渴望的就是遇见你这位独一的救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荣耀的神的儿子，哈利路亚，也是一个完美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求你，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遇见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好，我们那个如果没有圣经的，旁边有的哈，可以帮助一下哦。我们现在看的是罗马书，大家都知道我们该看到哪里了哈，罗马书第八章，嗯。对，请大家都找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好，大家都如果都找到了的话，我们今天先读呢，就是说，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啊，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我还从小毛先开始，好吗？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 律法是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如今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我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不用害怕，所受的乃是所受的是儿子心所叫我们呼叫的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好，谢谢，谢谢。我们那个罗马书的时候哈，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第八章了哈。前面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哈这个顺序哈，那个这是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往深里头走哈，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里是非常丰富的哈，那个他是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这样走。那我们都知道最先开始的时候，我们前面那块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不算前言哈，前言那是一个序言，从后面就开始讲说什么。第一个是讲前部第一最前的部分是讲什么，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所以人人的结局都是什么？灭亡。哈，那个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矛盾，有一个你常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原来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说哇，神不公平，信他的人就救他，不信他的就让他下地狱。这样说的时候好像说神把我们扔到地狱里头，但不是这个意思，是人人都已经走向灭亡，都走向地狱，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所以呢，神呢是来救我们，然后后面就讲说神呢怎么样呢，就讲到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这些所有的人，所有在按照律法来讲都是该死的人，有一个什么，有生有得救的机会，而且呢是白白的。所以后面就讲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呢？不是神你不信就把你扔到地狱的，而是说我们都走向灭亡的过程。人的死亡是灵魂跟肉体分开，一死的时候灵魂肉体离了到这地方，但我们的灵魂去哪里了？就去受审判，凡是有罪的就进到地狱中服刑，那是无期徒刑。但是呢，神爱我们，所以他赐下自己的独生儿子，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三天以后复活，担当了我们全人类所有人的罪。然后呢，把这个礼物摆在什么？所有人的面前。所以呢，什么叫信？信就是接受。那当然礼物给了你，你不接受的时候，这个礼物还不是你的，对不对？所以呢一直讲到第五章的时候，你发现都是讲的这个。而且第五章的时候就讲说，你信了以后是怎么样呢？你就什么与神和好了，然后呢神把你当作孩子，然后呢怎么样呢，而且呢不光当为孩子，还为孩子怎么样，还有荣耀的盼望，还要预备很多的礼物。你会发现哈，一到五章的时候都是无条件的就进来了，是不是？只要接受的就全都有了，有没有门槛？你发现没有门槛。所以上帝的爱是什么？没有条件的，他全都做完了。认为什么？认为我们全部的人都在什么律法底下，我们都在罪的权势底下。我们可能有的那个，我不知道你们，你们两个去过教会哈，以前是吧？你们都信主吧？你们俩是信主的是吧？好，还没有信呢哈，但去过教会哈。去过教会的话，那我不知道那个李毅是没去过教会，是第一次哈。所以呢，你没有去过教会的时候，你就是可能就是对这个对这个哈那个怎么讲呢？就是说讲这个就是无条件的爱哈，你会有一个说，真的有这么好事吗？你说在人间，你们能不能给我们举出了一点是无条件的爱，有没有？你们能想能吗？举个例子。 妈妈对孩子的爱有什么条件 的？Gary， 我们让 Gary 求证一下，有没有条件？说实话，他爱你有没有条件？没有条件哈，真棒哈。那谁呢？李毅呢？你觉得呢？你父母爱你有没有条件？一点条件都没有，你们肯定。 不管孩子是怎么样的，做父母他都不会扔掉他。 对，扔是不扔的哈，扔是不扔的。但是有没有条件呢？我说这个条件就是说 ，OK， 好，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是对的，就是说他总也不会什么扔掉你，这也算是无条件了，对不对？哈。那但是呢，我后来发现的说，我自己也做父母了，我也做过儿女，我还发现那也没那么纯到那种绝对无条件啊。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吧，就即便是神爱我们也是有条件的呀，他会说你要相信他才会爱你啊。 哦，这个问题是非常好哈。你比如说你那个是不是有条件呢？神给你，比如说你送给你儿子一个礼物哈，然后呢你儿子呢你完全愿意送给他，这个在你方面有没有条件了？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 没有条件了，但是他不拿。他不拿这个礼物会不会是他的呢？ 那他得喜欢呢，他不喜欢干嘛要送他？ 对对，人间送的礼物常常你送的不是他需要的哈，但是你会发现上帝送我们的礼物我们需不需要呢？如果我们不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但是如果我们要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 需要这礼物。这就像说我没有病的时候我需不需要医生呢？但是如果我要有病，我得了绝症，我需不需要医生？我牙齿坏了的时候，我会不会去，我们中间有个牙医，我就去找他。我说那为啥呢？我的牙齿很健康，我不找他。认为人人啊，可能大家对罪可能不太很熟悉哈。圣经说的罪跟我们说的杀人放火的罪，我不是要定你们的罪哈，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上帝说的，人不这么讲话的。上帝讲是什么罪，什么叫罪呢？他就是说你呢，就是说这么说吧，用我们能明白的，还不用上帝的那个，就在我们心里。上帝说，凡是你良心中自己的良心觉得该做的事儿你没有做，这个就是罪。然后呢，凡是你良心中觉得不该说的话、不该想的事儿、不该做的事儿，你做了、说了、想了，就是罪。他说不用他来说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就定我们的罪。所以我在座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谁能说，举起手来说，我绝对没有问题，我的良心绝对是从来呢，我良心觉得对的我都做了，凡是我良心觉得不对的事儿、不该想的、不该说的，我没做过一件。有没有人？我想这个世上找不着，认为连我们所谓孔圣人的也没有达到这样哈。我这个给大家有点序曲哈，我希望你们能接上这个说。所以上帝说是怎么样，人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咱们中国也有一句话叫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们都有什么？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哈。你会发现的话，这件事后来我一听到说，你们说那这个说有什么意思，人人都这样，是的，对于我们人来讲是没有关系的。你骄傲，你嫉妒，你争竞，你撒谎，好像没有谁去把你关到监狱里。但是这些东西的时候却是什么？却是我们心中的一个黑暗，一个破口。在跟上帝中间的时候，认为上帝是完美的，跟我们之间的所有的连接，就无论上帝多爱我们，都被这挡住了。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太阳照耀白天的时候阳光灿烂，像咱们圣地亚哥。但是呢，你要待在房子里头的时候，你能不能被照着呢？还是不会被照着。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一种能力，是一种生命，但是扔着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所以跟上帝之间所有的这个力量都进不来，爱进不来。于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从天上来了，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了这个罪，使我们能够借着他跟上帝连接。要不然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是空虚的，我们常常是空虚的。所以呢，上帝把我们这个送下这个礼物，耶稣有没有条件呢？没有条件，是给所有人的。听起来像有条件，后来我反复的查考圣经的书，是没有条件，是白白的给我们的，而且是付出代价给我们的。但是呢，好像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上帝不强迫我们，要我们什么？接受，我们愿意接受这个礼物就是你的。所以呢，我们那个这个我们都查过了哈，所以我今天只是如果有新朋友，我希望能够连上，然后呢这样说。但是我们一信了主，马上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这个就叫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然后呢，耶稣的灵就进到我们心里，这部分我们都已经查到第五章就查完了。但是呢，耶稣一进到我们心里，最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大家还记得吗？高不高兴？喜乐吗？真的喜乐吗？刚信主的时候喜不喜乐？好像大家都很沉闷的。刚信主的时候喜乐吗？就是不喜乐了，看来是哈，是不是这样的？那得要说一说，说实话。 喜乐呀， 喜乐哈！刚一信主的时候哈，就罪恶的重担拖下去了，神的爱进到心里的，都是有点感觉的。有人的感觉更大，有人感觉小，但是总是有感受的。但是呢，接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就进到第六章，你就会遇到麻烦。那第六章的麻烦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哈。过去有些事儿做的时候呢，你没有关系，但是呢，你现在做了以后呢，你就什么，就知道自己犯罪了。像过去的时候，每个人不一样， 有的人呢，过去发怒的时候呢，是觉得说理所当然呢，我发怒有什么？你惹我发怒，我就该发怒。他会不会觉得自己犯罪得罪谁了？没有。但是信主了，有一些他就会受到光照，就说哦，这个不对了。这个就自己责备自己了。然后呢，接着的时候呢，像我平时也愿意撒一些谎，那撒这些谎的时候，当时不觉得什么，又没有伤天害理，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呢，但是呢，开始哎，很奇怪，自己就说自己，我怎么又犯罪了？哎，你发现也有点麻烦过来，心里有什么，有挣扎了，啊，我不知道那个就是说这个你们现在信主走到哪一个阶段里头了，是不是在挣扎里头？好，挣扎里头的时候呢，这是最初的第六章的挣扎，等到进到第七章的挣扎呢就更大了。到第七章的时候呢，挣扎更严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呢更加的觉得说我们应该爱主了，神对我这么好，我要什么？我要好好听他的话，我要好好的爱他，我要好好的感谢他。结果这一下定决心说立志要什么？行善。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更大的挣扎就出来了。你立志行善要做的事呢，可是呢你就是做不到。你要是没立志行善的时候好像还没什么大问题哈，但是你要立志行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已经进到立志行善的地步，就是说我决定全心全意爱人爱神了。我跟你讲，就像小孩子成长的最初阶段呢，还不知道想到爱爸爸妈妈，等到后来的时候长到一定程度了，就有这个自觉了，就是说我要好好的爱爸爸妈妈。可是这一想爱的时候呢，你知道吗，爱爸爸妈妈也不太容易，但是呢爱神的时候就更不容易了哈。认为你要全心全意爱神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就想说什么，把他喜欢的事全都做了哈，让我们知道，结果你就会发现做不来。你越是不想撒谎，你就会发现你都在撒谎，好多时候都在撒谎。你越不想发怒，然后你就会发现什么，你就是不知不觉就在发怒，你就会常常的会在一种挣扎里头哈。这个就叫什么，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这一章哈，到第八章就开始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解决我们原来刚才说的那个说的这个问题哈。所以呢，第八章第一节，马上第一节就开始讲，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他前面讲说我真是苦啊，我越想爱主，我越想全心全意的照神的那个律法来做，那些要求来做，我越做不到。然后我苦不苦呢？我真是苦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觉得说你处于这个阶段我挺苦的程度不一样，我相信有哈。然后呢，所以呢，他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就可以脱离了。这话我们在教会的人待久了的，有没有人没听过这句话？说靠耶稣这句话，有没有人没听过？从来，这话成了教会的一句套话，动不动都说靠耶稣，但怎么靠耶稣？有没有靠上？这是个问题。所以呢，下面第八章开始讲了怎么靠耶稣。第一个，他就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什么叫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这又是一个，我想问问大家，什么叫在耶稣基督里？谁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在耶稣基督里？ 相信耶稣是救主， 相信耶稣是救主，就在耶稣基督里了哈。感谢主，好，非常好。还没有别人有补充的？有没有？ 同死同活吗？ 啊，同死同活哈，就是说哈 ，OK， 这个是在耶稣基督里哈。我不知道还没有谁有补充。哦，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OK， 好，这个是在耶稣基督里。还有没有谁有什么补充吗？ 圣灵在里边。 圣灵在我们里边，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好，非常好。还有没有补充的？田总， 一个是信好他，一 一个是 follow 他，我觉得是两个。 信靠他，信他，然后信靠他和 follow 他。 嗯 Yeah, 真的是，后来我就反复为这个祷告哈，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刚才你们讲两个内容都讲过了，两方面都讲过了。刚才建东又讲了，你一信耶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已经进到耶稣基督里了。你这个枝子已经跟神连上了，这个就叫说这个礼物已经属你了，白没有条件，不是说啊，这你拿了得给点报酬啊，你得要有的时候有的父母有这个说养儿防老，有听过哈，这个就不叫无条件的爱，说我养你你得要报答我哈，我养你呢你得那个就不叫无条件的爱了。没有，上帝给了以后，你就是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死从死里复活，这个礼物就是你的了。然后呢，耶稣就进到你的心中，他说的叫灵。然后呢，也是那个谁建栋讲的，信靠耶稣，也是刚才丽丽讲的，就是说信耶稣。一信耶稣，就像什么，你从一个要死了的没有根儿的树上，然后呢就被掰下来了，然后就接到了一个非常健康、永远不死的树上。所以呢，你属于这个树，属于你，你也属于他了，就是这样。这个就叫做。在耶稣基督里，但是还有第二方面的内容，在耶稣基督里，你要只要你持守信，就没有人能把你掰下来，你就永远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什么能把你掰下来，没有什么力量能把你挪去夺走，只有你自己可以选择我不要了啊。那礼物啊，你像那个李毅送我们一个礼物的话，我们还可以说开始要了，后来又不要了，对不对啊？那不要了你还有这个权利。所以呢，只要你相信持守，一直持守信，你就什么在耶稣基督里。但这是只是第一方面，你发现你在耶稣基督里的第一个方面的时候，你有没有脱离那个什么呢，软弱呢？还没有。所以还有第二个部分呢，在耶稣基督里，就是要与耶稣同行。与耶稣同行也是刚才那个监动讲的，就叫做刚才监动讲的，就是说 follow。你知道吗，两人走路的时候很有意思的哈，那个两人走路的时候要想迈，要想完全迈迟的时候要怎么样，得要同行。好，那你说耶稣在我很有意思，有一首歌特别有意思，那首歌叫做，开始唱的是说耶稣你跟我走，我不知道你们唱不唱过那首歌。哎，我以前就纳闷了，我说神怎么会跟我们走呢，怎么能叫耶稣跟我走，是我跟耶稣走。哎，还真的是，他开始是说耶稣你跟我走，然后后来才变成了什么，耶稣我跟你走。哇，这个太真的，那个写的人真的是明白真实的圣灵的心。大家刚信主的时候是谁跟谁走啊？都是耶稣跟你走。你发发现，像那个小孩，像周一他儿子现在已经长，现在大了一些了哈。像那个，但是现在还是呢，你到公园去玩的时候，还是谁跟谁走啊？你看着呢，他走，你在后面跟着走。你发现越小的孩子是什么？父母跟孩子走。但是如果长二十岁了，你有没有看到什么？然后呢，孩子呢还是在前面跑，然后父母在后面保护着哈？没有，你知道吗？后来的时候就是什么了呢？其实呢，我们父母是有限的，孩子不能总跟我们走。但是耶稣是神，所以呢，到了一定时刻的时候，他要教导我们叫什么？我们要跟他走。你要不跟他走的时候，他。你还在耶稣基督里，他还住在你里头，但是呢，你就从他的保护里出来了，你就从他的同在里出来了。这个里头最大的表现就是什么呢？你会自己责备自己。什么要说？认为那些在基督耶稣里，这还有第二个词叫不定罪。什么叫不定罪？当你一信耶稣的时候，你所有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应该就在灵界，你就不再被定罪了，已经赦免了，已经啊完成了。耶稣被定十字架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成了，真的是成了。你一信耶稣的时候，你所有的罪已经涂抹尽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你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还软不软弱，自己责备，有没有自己责备自己？你如果现在还常常自己责备自己，或者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实际上你还活在一个 定罪里，但这个定罪是你自己定自己的罪，不是神定你了，神已经不定你罪了，认为耶稣已经原谅你了，但是呢，你里边有光，你有神的灵住在里头，你只要不跟耶稣同行的时候呢，有一个事情会发生，你会自己责备自己，认为神是光，他进到你心里头，最初的时候你还太小，还对这光不敏感，但是你不能不成长，认为什么，认为这光越来越亮，随着你认识他年头多，所以你就有这个，所以呢，什么时候定罪了，自己责备自己，就是你没与耶稣同行的时候，就是没在基督耶稣里，就是在你现在的经历里头，我不是说你被那个什么哈，神定你的罪，是你自己定自己罪，你还是靠自己没靠神，那你怎么样能再恢复平安呢？大家都有经验，当你们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你们怎么样又恢复平安了呢？你们是怎么做的？ 求神赦免。 啊，求神赦免，你看， 回到耶稣， 再回到耶稣基督里，怎么回到耶稣基督里呢？就像说认个错，哎，这件事儿就又回来了。所以呢，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间还是蛮长的，你们一天没有从早到晚都一直被定罪，说明你们还是跟耶稣同行的时候还是不少的。但是什么时候呢？没同行了，他就会光照你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叫定罪，在耶稣基督里，大家在说在耶稣基督里就不怎么样，这有两层意义啊，一个是经历中的，一个是真理中实际中的。但是呢，如果你天天从早到晚都与神同行的时候，就没有，就不定罪了，你自己也不定自己的罪。不知道这个讲到这儿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嗯，你不舒服能举个例子吗？就是说 我那天觉得，哎呀，我觉得 hopeless， 哎，我觉得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过这一天， 嗯， 没有个特别具体的原因理由，但是就觉得很 depressed 的，那是没有神的同在吗？还是说因为那是我没有定罪，因为我没觉得我良心 太好的问题了，我下面再回答这个问题哈，这个是太好了。现在我们这两层已经都讲了，一个是定罪，一个是在基督耶稣里，人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已经什么，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又讲到两一个东西，认为什么，一个赐生命圣灵的律，你知道吗，圣灵哈，只要我们持守刚才说的那两样，尽力持守，圣灵就不知不觉让你成长。这就如同我们每天吃饭，按时吃饭，按时睡觉，然后呢就自然就会长大一样，我们养孩子都知道这个身量就长。所以呢，你这么做的时候，持守刚才那两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你就会长啊。这个呢是逐渐的哦，不是一下子的一锤子的事，是逐渐的。我一会儿会来回答你那问题，但是我先讲这两个律。然后呢，第二个，什么叫罪和死的律呢？罪和死的律就是说你犯罪了就该死，没有第二次机会。好，咱们读旧约的时候，你都发现他们违背了律法的时候，有没有第二次机会？没有，立马就死，就执行，就审判。好，你看那好多的那个在那个什么里边，所以呢，罪和死的律呢，我们都是什么？人人都犯了罪，里边也有罪，然后呢，最后的时候结局就是死，这个是没有人能脱离的。但是呢，仍照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脱离了罪和死的律。而我们在生活中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我们会越来自己跟自己比，你会发现你越来越什么？成长。过去你软弱不能做的呢，不能忍受的，现在就能忍受了；过去不能做的，现在也能做的更多了。你发现是不是这样的？信主是个这个经历，这个就叫赐生命圣灵的律已经代替了那个律，是成长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哈。但是回答，马上就回答你那个问题了哈。然后呢，他又解释一下，律法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哈。然后呢，他前面讲的又讲我刚才说的第一步，他说律法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 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罪对定了罪案。他就说什么，我们人人呢都是什么，我们里边有罪，所以呢律法是好的，但是我们总也达不到，有些地方能达到，有些地方是达不到，但是我们违背了一条，就是违背了所有的。所以呢我们呢最后的说，你犯了罪就该违背了律法就该定罪哈。只是呢那罪死罪是一条条的很多。他说呢，因为这个情况下，所以呢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呢，就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耶稣成为罪身的形状，成为人，然后呢什么呢，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就是说他把我们所有的罪都什么带到十字架上，付了代价了，完成了。这个就我刚才说的那个第一个，你一信的时候你就领受了这个。但是第二个很重要的东西在这儿，他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儿，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现在就涉及到有一个肉体，有一个圣灵。什么叫做随从圣灵？什么叫随从肉体？啊，下面还进一步解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好，这个地方有两个概念哈，一个叫肉体，一个叫圣灵。那我不知道大家说，这个就跟你刚才那问题有关系了。我们已经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不再说你那个照律法，你没做错事儿，你没做错任何事儿，你只是心中有点绝望，你心中有点那个无助，对不对？这个有谁有哪个律法说这个不可以？有没有？有没有说这个是犯罪的？没有。但是呢，这个状况对一个信主的人对不对呢？应该是不对。为什么你说的不对呢？谁 他不在平安喜乐里？ 哦 OK， 你就发现这个地方原来有一个叫肉体，我们信了主的人不再说律法，不再说罪，我们说什么肉体，我们说什么圣灵。哦，原来这个秘诀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脱离罪和死的律，只是活得多么强壮的问题了。那你活的，你刚才那个叫软弱，活在那种软弱里的原因是什么呢？刚才这个就回答你，认为你体贴了肉体，认为你随从了肉体，没有体贴圣灵，没有跟随圣灵。那你会说，哇，你这帽子扣得好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体贴肉体？什么叫体贴圣灵呢？他下面就给你讲这个感受了啊，他告诉你这结果，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然后呢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哎，他说体贴肉体就是死，那你说这是啥意思？这不又说我又没得救吗？不，这个死是讲经历中的，前面不矛盾的，这个是讲你没有生命力。哦，神给你的生命你活不出来，你把它什么堵住了，不能借着你表达出来，表达出来的还是一个带着一个还没有复活的，还是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罪赦免了，但是呢却不能行义。你看他说神的义要，神的义要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随从圣灵的人。他说呢神的义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说神的能力生命借着你能表达出来。你盼不盼望这样？当然盼望，道路就是这样，不能体贴肉体，要体贴圣灵。那你说奇怪了，我怎么叫我怎么就不明白，我这个怎么就没有体贴那个什么叫？所以我现在要问问有经历的人，你们解释解释，什么叫随从肉体，什么叫体贴肉体，什么叫体贴圣灵，什么叫随从圣灵？这都非常关键的东西啊，谁能给我们说一下？啊哈啊！体贴肉体， 随心所欲， 随哪个心？ 随自己的，就是说你老我的心。 啊哇，你解释的很准确。那什么叫体贴圣灵呢？ 体贴圣灵，我也就是一又不说就去找神去。 嗯，就用你刚才这个例子，你说你怎样才叫体贴肉体？什么叫体贴？你显然经历了结果了，结果就是绝望，然后结果呢就是说没有力量，是吧？这个结果你知道，那你已经是体贴肉体了。但是你觉得你怎样才能不体贴肉体呢？ 我就当我这时候的时候，比如说我，因为我这个不舒服嘛， 对， 我就跟神，我就 就祷告，就感觉就是那他们祷告，就是说我不知道祷告什么，因为我没有什么具体需求， 嗯， 就求神与我同在， 啊哈， 万一这时候我就会好很多，然后慢慢就脱离了。 感谢主。那万方有什么我以为你要有发言呢。那真的是什么叫体贴肉体哈？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发现自己哈，又回到老我那个老习惯里头。你怎样发现？从那个后果能发现。你一发现我什么叫绝望，还有这种，你发现我们常常有这种忧虑绝望。一旦你进入这种状况，你一定是跟随了肉体，一定是体贴了肉体。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呢，就说明你没体贴圣灵，认为你现在又照着什么原来的老思想在运行了。你发现哈，有两样的体贴圣灵。体贴圣灵的时候呢，你会思想神是怎样的神，耶稣做了什么，他能干什么，他不能干什么，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会不会绝望。你要体贴耶稣的时候，体贴圣灵的时候，每当你想到他的大能，想到他的大爱的时候，你不会 hopeless 的，你不会绝望的，然后你也不会什么不激动的。你要是极力的这样想的时候，但是你发现你转到说我不能，我不行，我太可怜了，我太软弱了，我们家里头太多难处了，我们这生活，你看这个就叫肉体。这不是跟你没信主的时候一样吗？没神，认为你的思维中没神，认为你的那个眼光，所以你这就叫体贴肉体。你一体贴肉体哈，就算你今天没难处，你已经进到没力量的地步了，而且呢还容易犯罪了。我跟你讲，那就离罪不远了。为什么呢？认为你一体贴肉体的时候，你就什么，就跟神的那个，从神的同在里就出去了。就像那个风筝不是得要靠气流把它拖起来吗？你把那气流一撤掉，风筝就怎么样，往下降。还像老鹰飞起来跟麻雀飞不一样，麻雀飞得是靠翅膀扇哈，没有气流底下流行也行。但是你看老鹰不一样，扇两下以后翅膀不动了，它就什么，顺着气流就升上去了。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把气流撤下来呢，它会怎么样？掉下来了，而且掉得挺快。体贴肉体，随从肉体，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在基督徒生命里头，已经不再用罪和死来衡量了，不要说我又犯罪，而是说你一从这个同在中出来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什么，你就又老我又活了，你又把它顾过来了。老我活了特征是什么？你就要受苦了。 这第七节为什么原来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就像第七节。 嗯哼，第七节。 有解释吗？什么是体贴肉体？ 嗯哼。谢谢。好，那个。 能不能定义一下哪些是算体贴肉体？这个肉体是指的我们这个 physical body， 还是指的一些心思意念？因为这儿感觉好像有点混乱。 哦，对，大家说这个肉体是指身体吗？还是指那个老我？就是说那个原始从亚当来的生命，叫有人叫老我，有人管它叫堕落的人性，或者说罪啊。大家只觉得是指什么？ 我也是想在这问个问题。我以为是比如说我儿子他今天跟我说。我就是不喜欢跟你 talk， 然后我就，如果要是体贴老我呢，那我就会不高兴了。你怎么跟我讲话呢？我是你妈，你不跟我 talk， 我得跟你 talk， 对不对？我需要跟你 talk， 太多跟你 talk， 就是说这是老我。那他要再顶嘴，那我就得声音更大一点哈，就是这是老我。那我觉得呢，那体贴圣灵呢，就是说。我不理他这一套，他爱说什么说什么，然后我仍然爱他，所以呢，他跟我说我不喜欢跟你讲话，那我说没关系 ，I still love you， 我 kiss 他一下，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体贴老我，那就跟他生气，体贴生命就是 感谢主，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两个感受，一个原始的感受。 就叫条件反射。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正常。如果你对我不好，我就一定要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这个就叫肉体，这个就叫老我，这就叫原始的生命。而呢，你超越了这个东西，就叫体贴生命。我不知道大家再举几个例子，还有那思想，比如说今天我就常常需要说，哎呀，我一看。我看我的景况，哎呀，真的是没有前途，老板对我又不好，公司又快倒闭了，然后呢手中的钱又剩不多了，真的是完了。这个你们说是老我呢，还是这个是叫肉体呢，还是叫体贴肉体呢，叫体贴圣灵肉体哈。那么你就说是说我有神，我的神呢哈，我的神呢在我还做敌人的时候就爱了我，现在他是我爸爸。这样想的时候，你说这个是体贴圣灵还是体贴肉体？ 圣灵。 你会发现哈，凡是你能想到神的，想到耶稣的，都是叫体贴他们。但是你没讲到，刚才建栋讲到了非常好的，这个肉体不是指身体。那大家有人看了这句话说好了，有时候年轻人就会有这个了，说哇，妈妈你别再管我了，我睡到通宵不睡你也别管我了，我要睡觉，这叫体贴肉体哈，我就是不让他睡觉。哈，然后呢这个就错了，这个肉体不是身体，神说这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要好好的照顾它。但是呢这个肉体是什么，老就是原来的那些思想，原来那些价值体系，原来的那些情感的感受。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请问大家爱耶稣容不容易，我说情感上没感觉，好多的时候不是很强的感受。反而我自己是这样的，说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倒爱心那什么倒感觉，我倒感觉更加那什么一些，这是很正常的。他们认为情感还什么原始的那些还没有被什么，还没有被圣灵更新呢，所以这些过程中都得靠着意识，有意识的什么继续活在体贴圣灵，有意识的，然后呢他最后才会改变。还有思想，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思想是不是一下就变了呢，没有，好多都是老的原始的。你发现老的那个思想的时候，就是肉体有什么呀，有的人特乐观，什么乐观到不负责任。那你说这个乐观是不是那个属圣灵的，不是，他没信主也这么乐观，房子着火了他还在那块儿打游戏玩啊，然后说那没关系，这个不叫什么体贴圣灵，认为他天生就不负责任。但是你看一信了主以后呢，他的改变会是什么呢，哎，他会开始负责任了哈。你看有的人那个，我极端一点例子，有人打麻将把孩子都饿死了，你们听过吗，妈妈打麻将把孩子饿死了，我听过，我看过那样的故事，这极端不负责任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不叫体贴圣灵，这个叫什么，他天生就活在罪中，他的罪的最大的表现就是什么，肉体的表现就是什么，不负责任。所以呢神一信了主，他就得有意的体贴圣灵，去做那些该做的事，然后呢靠着圣灵的力量去做。还有人呢天生过于勤劳，总也待不住，这个叫劳苦命哈，你给他福享不了，他总是要做。这种人呢圣灵呢怎么叫体贴圣灵，那就得是说该歇着就得歇着，神让你歇着的时候你就得歇着，你这身体是圣灵的殿，不能够怎么样呢，就是。还有的人呢天生就是非常负责任，负责任到什么，想把别人都管制起来，都听他的，这个就叫什么，就叫那种叫咱们叫做 strong will 的人啊。他你要是没顺他的心，他就恨痛苦的恨不得都把你杀了，你知道吗。然后呢这种有一种控制欲，那这个呢就叫这个就叫老我，这个、就叫罪。那么上帝讲说爱人是对的，但是呢你要给他什么余地哈，自由哈。所以呢这个就是，但是有人又太不负责任了，他就是说又是太松了，明明应该给别人给孩子出点引导的呢，他又不引导哈，也不说，那这个东西圣灵的要带领他什么，什么叫体贴圣灵，你就会发现体贴圣灵的都是跟你过去呢相反。你过去特忧虑的人呢，信了主，圣灵常常都提醒你，给你光明的那些东西。当然了，你还照常的要做忠心，但是你不忧虑。但是你要天天什么都不管的人，让周围尽受痛苦的人呢，圣灵就得要光照你说，你亏欠了你的丈夫，亏欠了你的妻子，亏欠了你的孩子，你得要那么做。真的，你就会发现， 这个哈，肉体是什么？是个老自己。如果你信了主，常常活得很挣扎很痛苦，其实你还活在老自己里呢，那怎么办？那就真的是求圣灵帮助，只能说靠着体贴圣灵，让圣灵借着圣灵的力量来更新。这个地方也讲了，就是体贴圣灵，所以我没办法给你们明确的一步一步，你得回去自己祷告。认为什么？我一说容易什么？我要说小青呢，这个方法适合小青，可能对周一就不适合了。认为什么？认为圣灵都是针对每一个人的老自己来的。所以你要给陈贝出的主意和给我出的主意就不一样。你看我太太特勤劳，一回到家，所以很奇妙，神让我做自由职业者，他是一直希望做自由职业者的哈。我但是呢，我从没信主之前就是这样，我一上班的时候呢，我们的分的房子就是离我家里特近，都是走路，中午还可以回去睡一觉的。然后他呢，一上班的时候，他一分第一个房子，他就得骑自行车，在北京的时候就挺远哈。然后呢，结果到了美国也是这样的，我的工作就非常的自由啊。然后呢，他的工作呢就非常的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他说他一在我们家里，我们家享福了，上面下面收拾利利落落的，就是他不能待在家里，一待在家里活更多了，你要后园子也要从头整到尾，你知道吗？哈，所以神怜悯他，让他没空在家里再那么做啊。那我在家里头哈，除了我老婆给我安排的以外，剩下的我都没看见。我说哎呀，真好。那你看没有，你看没有，就是说上帝也是有这个恩典。但是呢，怎么讲呢，我就是说，但是现在神也开我的眼睛，也是常常告诉我说不能这么懒惰，还得要做几件事。所以我就说不能出主意，你不能用一个那个出，你要给我出主意，说你不要太操劳过分哈，然后你要那该休息就休息，那我真得着了，你知道吗？我那真的，我从早能够那个到晚上，我绝对的是活得顺心顺意的，绝对还以为在圣灵里头。那你要是跟我太太讲说你要不能待着哈，你就得干事儿哈，你勤劳哈，要多做。那我告诉你，要他在家里不用说了，他天天都在圣灵里头。然后但是对不起了，身体就会怎么样，久了的话就会说。所以我认识，我有一些伯父伯母哈，哎，就特有意思，他们也都是那样。那个伯父就特爱走路，走的特别多，哎呀，身体很健壮。但是呢，真的是他现在70多岁了，真的也是很棒，我看他真佩服他。但是现在不行了，腿去做了膝盖手术了。然后那伯母从来不出家门，就在家里，最喜欢就是厨房，从早做到晚，地收拾的，家里收拾的。但是现在腰不行了，你知道吗？你要是不顺服，不体贴圣灵，只体贴自己呢，哪怕你做的是好事儿，你也会有一些东西会什么，会有一些consequence 在那，就后果在那。我是说这个例子，只是说圣灵会针对每个人来，不用律法辖制我们，乃是用什么引导。所以咱们再往下看哈。哦，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监督还可以吗？还可以哈，还可以，还没有他其他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其他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好的问题。好，如果没有我们就再问了哈。然后呢，他就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认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哈。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发现他又从第一步开始说的，那就是什么，你要信主的时候呢，口里承认，心里想，已经有圣灵，你从某种意义上你已经什么属了耶稣基督了，你已经什么，你已经不属肉体了，属圣灵。所以他说你看肉体应该死，看自己老的，不要总说我过去是这样，我这样的就好就合适。你肯定要总过那种舒服的生活，就说明你没死。你不过那种舒服的生活，要从那个过去的老的那个辖制里走到这个里头，心我里更新，这个才叫复活啊。所以你看圣灵马上就解释了一下，他说呢，你们不要觉得说圣灵在你心中，你就是属耶稣基督。但是第十节他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他说你要是真的那样，你就应该看自己为死，不应该总说什么顺着老自己去活，顺着老自己活容易省事儿。但是呢，我们要那样活的话，结果就是在今生活得没有力量，活得没有荣耀，活得什么，就像在 在那个跟那个就是说，就像那个第十一节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真的弟兄姐妹们，那个这个意思是说什么？你会更新改变的。让我太太现在就是这样，我太太现在一放假了也不再像原来那样都在园子里头忙活哈，在屋子里忙活。现在是什么？现在一坐那儿弹琴能弹几个弹几个小时。哇，你敬拜神那个就不一样了。我就发现哈，原来他在园子里忙的时候心情好了可以哈，但是忙过于累了，他看见我和杰西卡了就不脸色就变了，你知道吗？那我们就巴不得说你少做点哈，但是不行，他得做哈，等做到那个程度他就难受。等我呢，那得到家里都脏得很厉害很厉害了，我还没看见。那现在呢，而且呢老婆让我去做一做，我心里还极大的不愿意，你知道吗？然后呢，现在的时候也更新了，现在老婆说了以后也觉得说真的是应该做一点点。你发现我们都在什么更新？就叫复活。这就像复活，从死里复活一样，越来越自由，越来越不受辖制。好，过去的劳苦命的现在也会享受人生了，然后过去懒惰的今天也能做点忠心的事儿了，也能把该做的本分的事做了。这就是圣灵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其实这叫死一把，这个叫死一把，啊！如果你呢总是呢照人间的那种方法活，你不会死的。特别是有那些好优点的，你像那种劳苦命的人都是好优点的，你知道吗？那个是不会改的。当然了，像那种到相反犯一些污秽罪的人倒容易改一点，因为大家天天看他的眼神都不对，他自己也觉得不对劲儿，你比如说淫乱吸毒的，他们信主了以后然后真靠主很快就走出来了，认为他厌恶这个。相反的那些呢特能干的，很那个很勤劳的，很完美主义者呢，他们不容易改。他们觉得我这个多好啊，我这个得罪神了，神爱我呢。那不是的，没顺服圣灵，圣灵让你歇着的时候你没歇就是违背神了。圣灵让你做事的时候你没做，你就叫什么？没有顺服圣灵。你看他的带领是活的，啊，真的是很奇妙，啊，所以我最多受光照，就是说你太懒惰了。所以呢，这是我常受光照的。我知道我老婆受光照，绝对不会受这种光照，你知道吗？啊，那我悔改需要在这方面悔改。 我有个提问，怎么样能够 catch 住，就是说，对， 圣灵的感动和带领。 有时候就是觉得这是神给的使命，神给的，然后就会去。 常读经，常祷告，常亲近神，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哈。然后你还得照着良心清洁去做哈。然后呢，剩下的就是有三条哈。这么说吧，先说大的是两条，一条呢就是什么呢？不要违背良心，有了光照呢就赶快悔改哈。我是说不要被别人说哈，你不要照别人的标准，照心里，自己心里要觉得，凡是你心里觉得说神不喜欢的。不管是哪方面的，你就别争论了，别去找为自己找借口，说圣经没这么说呀，哈、啊，然后圣经里说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哈、啊，凡事都可行，总不受他的辖制，他就给你一个标准，剩下你就自己感觉去了，哈、啊，所以呢，你就是一定要顺着心里啊，你要心里完全没有的时候，你都不觉得错，你不要改。我跟你讲，你良心中没觉得错的，你就继续做下去，你不用改。为什么呢？圣灵呢，就是说现在你还没长到那个程度，没有光哈，那你旁边的人看的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你别听那回事哈。我跟你讲，信主哈，我教大家一点哈，就得只盯着耶稣。耶稣没说你什么的时候，没在心里头让你自己责备自己，你就只能当做我是完美的。不要听别人话，我这话说的实实在在，认为什么？认为别人能叫你死。别人的标准常常不管他多爱你，认为他不了解你，常常叫你死。但神不让你死，神是让你复活，所以呢你就照做哈。我真的说，但是你不要欺骗你的良心啊，你不要欺骗你的良心，要跟着心走。那时候我怎么知道？就是神住在我们的灵里，他会给我们光，神是光，让你自己责备自己。那你要没看到有错的时候，就说明你还没有光，光还没照到那儿，说明你还不到那个年龄，好吗？这个放心了。喜不喜欢这个？ 我喜欢这个。过去的时候有人说我好，我就真的美得不得了，还常常被人说了，我就非常 depressed， 你知道吗？就失望沮丧，认为说我不好的多，特别周围亲近的人啊，他们的标准我达不到，我努力了也达不到。后来我发现这是叫我死，后来我就说 OK， 我只管耶稣，耶稣没责备我就 OK 了，但我不欺骗我的心啊。这是第一点，这是起初的，只要照着这走哈，因为你已经脱离了律法，所有的律法，人的律法你都脱离了，自由了。所以呢，你要知道你是自由的啊。第二点啊，第二点比较难吧，你要常吃饭，常吃奶，常呼吸，就是说你要不然就不长大啊。我最近讲这个东西，有一个福音朋友跟我讲，他说不是刚信主的，他说哇，我现在活的就是这个状态，我就觉得信了主就是喜乐，我那个也不知道什么对什么错，反正我都觉得说没事儿、啊、那他没有这个光的时候那就这样了吗？那当然有些事儿他不做的，就是说他还是很自由的。你发现这个自由还是要的啊。所以呢，那我说慢慢别着急，等到你长大了的时候你装不了傻啊。你下面就说读经祷告参加聚会，你发现你就装不了了，你就会受更多的什么光照，自己就责备自己了。哦，你会说哦，原来这个不对呀、啊、原来这个是神不喜欢的啊，我还以为没事呢。然后接着你自己里边责备自己，这时候就是到你要改变的时候到了，好吗？跟着光走。圣经里说神就是光，后来我发现这个光是真光，不能走到律法底下，走到律法底下你成长不了。神让你做的你现在没做，没让做的你倒是在那猛努力哈，而且越努力还越沮丧。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有没有那个啥。嗯， 我想加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总想这个凭爱心说诚实话， 嗯， 因为就是说我觉得好多时候是一个，就是说当比如说就是怎么说，当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嗯， 就是要不要讲。我觉得好多时候是说而且你知道可能对这个人有帮助的时候，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是说很难的是一个怎么能靠凭着爱心讲出来，对吧？这是一个疑问。可是对于这个听的人来讲呢，是说他能不能是去谦卑的能安静下自己，然后听他的话到底是目的什么。因为你看圣经里很多故事说神的话他也会通过其他人，对吧？通过先知啊，或者通过其他人来讲出来。那么这个人，我因为我刚才正好相连，那个大卫就有两个例子，对吧？一个拿但业讲出来的，他还有一个是说，他要去杀一个叫别巴，是吧？一个人是吧？然后他 亚比该，亚比该跟 他要去杀，然后亚比该切着，就是说他神切着亚比该跟他讲了一句话，对吧？我觉得所以这时候，那大卫的反应就是对的，他又认罪了。可是我想很多人是说，可能所以我觉得是说。别人说也没关系，可是我觉得重要的是说看你的这个态度，就是你怎么反应，就是说这时候是那种就是谦卑吧，我想能谦卑自己去寻求说这人说的有没有道理。 Yeah.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用顾虑太多，只要有圣灵在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想说就尽管说，不要考虑到他会听了这个话会怎么样。对，其实我今天就有比如 Jenny 和那个 Gary 今天是邀请他们过来，但是我在敬拜的时候我就想，哎呀，他们能不能接受我们这种方式的敬拜。其实因为以前我带过就是朋友嘛，是来自印尼过来，然后他就来敬拜，看咱们这样敬拜，他有因为第一次嘛，他有点就是觉得接受不了。所以这次呢我就特别的小心，当时我也在祷告，我说求神能够进入到他们的心里，而不是说就是说慢慢有一个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我们不要去想对方他会怎么样，我们有耶稣同在，我们尽管去说，剩下的事神来管。 真好。其实呢这个就是实际应用的问题，你说的时候如果你心中有感动了，你一定要去说。你我刚才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跟着心中的光走，你会不会犯错？会犯错。但是你要不跟着光走，你以后犯的错就更大，是死的错。就是什么意思？你再也不会有机会学会怎么说了。就是你要是不想学数学，不想最初犯错解题的时候，你数学一定不会成长的。就在错又纠正，错又纠正的时候，你就学越来越好。 你要是怕犯错，你就不会学好。一样的，我们会不会搞错？我有感动跟那个我是爱那谁爱柯宁，我有感动去帮他。但有没有可能时候不对，方法不对？有没有可能？完全有可能。但是我只要是什么，真的是这样有感动了，然后做完了以后，然后呢，我就完成我任务了。然后圣灵错了，他会纠正我，所以我要自由。但是我在做的时候呢，也一定要知道。他可以接受我的，也可以不接受我的，所以呢，他又是自由的。在你听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要问说：“神，我是不是错了？”如果没觉得错，你就不要接受，不要为了给他一个面子说接受。所以你发现两个都是自由的，一个说的过程之中呢，要诚心的说，同时给人留余地。你要不要人没接受就怒发冲冠，说你不顺服神，你得罪神，你亵渎神，你又怎么？这个是定罪。你这个不叫爱，你这不是一定不是从神来的。好，你要是从神来的来，你发现跟大卫说完话，那些人说完了就完事儿了。我是先知，神让我来说，说完了你爱咋样咋样了。有没有人不接受先知说的话？多了。但是先知没有揪着脖子说，不说不行，不听不行，我今天就替神刑罚，没有。先知做完了以后，听不听神对付那个人。啊，你发现我们帮助人的时候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什么？我照着爱心去说了啊，莉莉听了啊，好好，神接着我做了一事。莉莉没听，立马心里怒发冲冠，说这个人不爱主，这个人不谦卑，这个就不对了。这个说明我这个的，但是听的人也要注意啥？一个是问神，我到底有没有错？不要被冒犯，人家一跟你说了，然后就说哇，凭什么来找我？说正找我麻烦，你这个态度就不会蒙福了哈。然后听了以后要问神，说我是不是做错了？如果真的做错了，里边有责备，诚诚实实，我就认错了。如果没错，就是说感谢主。是不是？你发现每个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大家要只跟随圣灵，这样诚心的跟诚心的，我说跟随圣灵是很自由的。你会发现我们之间不会一个人揪住另外一个脖子非要掐死他，也不会另外一个人反抗过来把那个帮助他的人一拳打倒，你发现也不会。 其实我能理解，可能他实际concern不是这些问题，他concern是什么？我觉得是担心他说一些诚实话会绊倒一些人的问题。我觉得他concern是这些问题，他不是concern这些问题。 是吗？ 就是说，我想可能是， 对， 是说听的人可能如果，就是说生命如果没到那儿，可能怕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就是绊倒人。 我举个例子 啊 哈，我现在西区的时候，我也不说是谁， 对，举个例子。 我们刚到西区查经的时候，就有一个很信主的老姊妹，她就说：“你们西区这样做也不行，那也做也不行。”当时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在想，她就属于属灵的骄傲嘛。实际上就是说。你如果说西区那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们牧师也不行，你们这次讲的方式也不行，讲那也不行，而且好多人都挺，因为我听过别人见说他特别好，带了很多人信主。他说他当时给我们在苍蝇班，他这样做见证，当时他就很绊倒我。 哦、OK。 因为当时我说你要这样说，你为什么不明明跟牧师说，或者跟那个同工们说？我就说在这次说，他肯定是觉得自己凭着爱心说话。我就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够控制这个东西，就是说他确实就绊倒了我了，在当时的那种 情况下，是， 就说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是 concern 这个，不是 concern， 要我们不可能不犯错误，做人就是说我们也不可能考那么周全，但是就是说在这时候，尤其对，在这个信心，我觉得那天可能跟我分享过这话，所以我理解就是说，保罗也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一定要信心大，照顾信心小。让信心小的不跌倒，我觉得是这个原因。但是我们人又怎么能做到？只能就是说尽量去做，尽量去祷告。这是我对你这个话题的一种，但是我也没有说具体给你 感谢主 有很好的solution。 跟随圣灵。继续学习跟随圣灵，体贴圣灵，路就是这样。至于说有没有公式，我到今天也没找到一个公式。我也吃过很多的那个犯过很多错误，还有那个什么，但是我发现有一点，我越来越长进。我越来越长进，我也绊倒过人，我也那个就是说被人绊倒过，但是我就努力的学怎么样叫体贴圣灵，跟随圣灵，我就学这个，哎，我就自己跟自己比，就不断的长进。 啊。其实两岁小孩做两岁的事啊，他就一定会做出两岁的事，整长到十岁他做的事就十岁的水平，长到二十岁就做到二十岁的水平，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所以你要让两岁的小孩做出十岁那么完美的事情，做不出来。所以那个就是想的，所以怎么办，咱们每一个人呢，这个道是活的真的。所以你发现他没定个标准，他就说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肉体，跟随圣灵，不要跟随不要随从肉体，随从圣灵。那你说怎么样，就照你自己学，天天有意识的学，就照自己的水平学，不要照那个我不照陈贝的那个水平去学什么叫跟随圣灵，什么叫叫做跟随肉体，我没办法做到那么高水平，我就根据我自己现有的水平，凡是属肉体的我都不去跟随，凡是属圣灵的我就极力的去跟随。Yeah. 像我们大家庭的有大哥二哥，然后大姐二姐，那老大当然要教训，有的时候会憋不住教训小的，那有时候一想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目标是爱一致， yeah, yeah. 所以有的时候就互相理解一下也就过去了。 啊，而且最后小弟也长成了什么？长成了大哥了，所以感谢主。对，所以我们在爱宗的时候知道我们不完全，别人也不完全，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原谅是很重要的啊。但是我们自己去做的时候呢也是那个凭着爱心去做哈，要 check 自己是不是真正的爱心哈，爱心还要什么正确的渠道，你还得要给人留有余地啊。 凭爱心也不光是弟兄姊妹，还有一些外面不信 主的人。对对对。 所以如果不信主的人，人家说起话来都会考虑别人感受。 是。 我们，你要说，你既然敢说我凭爱心，你不可能不考虑你 是 用什么方法来 说。是是是是，要凭爱心说诚实话，跟批评论断还是有点区别的，呀。好，那我们就是那个再往下读一点哈。所以呢他说就是说那个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位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想这个给我们回答，要大胆的照着，不要把自己的心哈，不要逆着心哈，你就不要害怕。认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神知不知道我们呢？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都所存的是什么，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便是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受荣，同得荣耀。其实哈，我们为什么要操练这个东西？操练这个东西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会在我们的身上越来越多的彰显出来。你不操练这个，你怕犯错，你不操练没办法，生命没办法出就是说就是那个活出来。举个例子，你像我的女儿，如果小的时候就发犯错，做数学怕解错题了，出门去游泳怕那个动作不规范，然后骑自行车我也是怕摔着，怕怎么样，你说她会不会长成熟？都是在学习错误，在诚心学习，在错误中长起来。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 life 是个 journey。 所以他说这个地方在学习的过程中，每当学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在学习在新的 level 上跟随圣灵体贴圣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都会最初期的时候会有些不成熟的地方，但是呢会不会怎么样呢？会不会一直停留在那儿呢？神不会一直让你停留的，他要把荣耀，他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失败，是要让我们成功，要把荣耀加给我们。但是你要不去操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不操练体贴圣灵，不操练跟随圣灵啊，然后呢那个你就很难就成长。而且呢他说，但是操练中有苦处，我自己给别人带来难处，我不是故意的，但是也给别人带来过难处，但别人也给我带来过难处，但是呢感谢神，那个最后只要在神里边的时候，最后你会发现都在成长。然后呢他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阿爸父是知道我们的心，不会误会我们的。人会误会我们，甚至我们自己有时候也分辨不清你心里有没有掺杂，但是呢阿爸父呢，圣灵呢， 啊，他能够啊。所以到这儿了，我想我们今天的话，我看我就到这儿吧。我想下面的就那什么了，留给乐山老师了哈。然后呢，那个我会有两周去秘鲁，去秘鲁短宣哈。我6号走到17号回来，所以请大家为我祷告哈，请大家为我祷告，然后呢也为这个短宣队祷告啊。然后呢，下面两周的时候是会啊，那我不在两周是乐山老师带领我们继续查精彩的罗马书第8章，真的是还有很多东西呢，我们慢慢来。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不知道还没有谁有什么问题呀。最后分组以前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刚柯宁说的那个在爱心说长寿话，我觉得有两个前提，一个是爱心是不是我们的爱心，是神的爱心，是我经常犯的错误，我就觉得啊、哦，我对他好，我在这时候想说这个话，我看到了一些问题，然后我觉得我说出来是对他有好处，就是生命上有好处，然后我就说了，我说了之后不仅伤了他，还伤了我自己。 嗯。 所以我觉得后来我的思想，我觉得这个爱心是一定是耶稣的那个爱心。 嗯嗯嗯。 对，就不是我认为对他好，我认为怎样，因为我认为是有条件的。 嗯。 所以这个首先这是第一，另外一个在爱心说城市话，一定是在神的同在的。 嗯嗯。 而且两个人都在神的同在当中的时候，这就是 right timing， 你说了不会伤他，也不会伤自己。 嗯嗯。 如果不是在神的同在当中。嗯，然后一个人在，一个人不在，你这个时候其实也不是在完全，你说了就一定会伤别人或者伤自己， 嗯， 就是这样 的。谢谢谢谢。还没有其他的，有没有谁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就分组。